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朝鲜图书图片展、电影欣赏会、缅怀音乐会和图书捐赠仪式12月8号在莫斯科市举行，由俄罗斯和各国英雄城市团结联合会主办。会场里展出了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上述活动有俄罗斯各单位人士参加，还有我国驻俄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应邀参加。他们观看了我国影片《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会晤》，接着由俄罗斯艺术人举行缅怀音乐会，推出了朝鲜歌曲《青岛》和《钦佩》等一些歌曲和俄罗斯的爱国主义主题歌曲。会上向莫斯科市政府民族会馆馆长转交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伟大性图书》和介绍朝鲜的图书。